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2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关注，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关注一下，再过几天进入2019年之后，我们的个税怎么交，我们每个月除了工资薪金所得，其他的一些收入又应该怎么来交纳个人所得税。那么首先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情况。今天两市大幅高开之后一路走低，沪指再度失守2500点整数关口。午后中国石化跳水，带动行业板块纷纷回落，创业板指数大跌超过1%。全天三大股指维持高开低走的态势，市场人气再度受挫。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483.09点，下跌0.61%。深圳成指收于7215.34点，下跌1.02%。创业板指数收于1248.08点，下跌1.26%。从盘面上来看，行业板块几乎全线受挫，园区开发、创投、知识产权保护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那最近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的听众朋友已经看到了，我们集结了很多嘉宾的这种观点，特别是对于明年股市以及各个投资品种的展望，我们以微信公众号音频的方式呈现给各位听众朋友，希望能够给大家明年投资做好一定的参谋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情况，以及展望一下明年的投资行情。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怎么来看今天大盘再度萎靡不振？ 好的，市场呢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这个循环波段的尾端哈，以前我们谈到过，始于10月30号4个高点，那么现在4个反弹高点结束之后呢，现在就是要打出这个低点来，这个低点的话应该是很实现得到。应该是在节后的第三个交易日，就是1月4号前后过一个交易日，也就是说节后的那三个交易日都可以去紧密的关注啊，因为有时候没那么精准。另外呢，明天是最后的交易日，我认为它是收阳线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前天大盘这个外围跌的时候，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逆向的一个运行，我觉得最近的话应该这种逆向运行还有希望看得到，这是第一个，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来看。另外呢，从基本面呢，我们简单看一下目前的资金面是宽松的，今天有相关的会议也提到这一点，明天总体宽松，但是呢就是说还有一天，也就是明天之后整个的这种新的贷款也会出来， 所以的话这个是一个马上就要转好的一个指标。另外一个呢就是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在新年之后应该一月份在春节之前那么应该有望出台一些利好的政策，之前吹过风的可能是有希望的，所以这个角度呢也是偏好的。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宏观经济，那么体现在上市公司业绩方面啊，现在已经开始了第一家预披露是在一月二十几号的样子，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它的这种怎么说呢模棱两可或者说有点趋淡的趋势肯定有，但实际上呢也在预期当中，所以这三个因素来看呢两个因素都是趋升的，在明天之后一个因素呢是平中趋负面的，就是说业绩的这个因素，那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是应该可以看好一月份的这个走势的，而且呢这个可能这种低点啊在一月一号之后的头三个交易日就会出来，然后就会开始走出一个这个正面的一个走势啊，往上的走势。 好，谈到明天行情的看法，其实也就过渡到了明年的走势了。那么您估计明年大盘的走势大概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 明年呢这个可能是一个 N 字形，上半年呢有一波行情，一季度呢有望看到这个行情的产生了，而且有可能如果走得快的话一季度就会把这个行情走得比较充分啊。另外呢年中我预计会调整一波，这波的调整力度可能还比较大，然后下半年呢又有望再有一波行情，而上半年的行情呢主要是源于政策的驱动导致各类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放大，我觉得呢这个也可以比到98年或者说99年这个那时候的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政策的一个驱动的一个行情。另外呢下半年的行情呢我认为主要源于经济增长率触底之后会有一个持续的反弹，在一个区间上开始往上反弹，这样的话带动大家看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在点位上你有什么样的预测？当然这种预测的难度还是很大的，我们仅当娱乐。 只能说说看啊，我觉得低的话可能是2400，高的话应该是在3000点或者3000点以上啊，到时候根据情况来看吧。我觉得可能到时候这个需要根据情绪来看，我觉得其实这个点位只能说说啊，只能说我对未来大概会怎么一个乐观情绪，但是可以看到它至少有20%以上的上涨，但是我认为会超过这个区间啊，我个人是对明年充满了很大的信心，而且明年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牛市的起点年，而不是说一个萎靡不振的年，而且呢机会大大啊，应该是行情两波，同时科创板推出也会有应该叫2+1个行情，上半年一波下半年一波再加科创板，应该是2+1的一个行情，而且这个一可能是一个重点。 嗯，国际形势是风云变幻啊，国内呢也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因素啊，那么明年您认为主要应当关注哪些方面对于大盘的影响以及对于行业的影响？ 我觉得上半年的话主要看利好政策的兑现程度和力度啊，包括减税也好，包括我们的交易制度改革，包括印花税也好，这个都说了可以相机形式，那什么时候形式什么时候出来，这个就要看到兑现程度和力度。另外看到就是贸易形式，第三个呢就要看金融去杠杆是否重新提，要涨高了这个质押没风险了，是不是金融去杠杆要重提，这个要注意。但是我相信明年上半年或者第一季度就有希望把这个股权质押的问题得到部分的解决，所以是可以期待的。另外下半年呢主要关注宏观经济的运行数据及其变化，这个很重要。另外呢就是上游行业的价格和中游下游产品价格的波动，也就是说利润留在哪个环节，因为和以前去产能利润留在了上游苦了中游和下游，那么现在是不是要扶持中游下游这一块的这个利润，实际上是由这个无形的手啊政策来调节的，这个要关注。另外就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化，在下半年我觉得也要注意，一些公司可能会首先走出这个经济萎靡不振的这种情况会凸显出来，那么他们就是亮点，这个需要关注。 嗯，明年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面您认为可以重点关注哪些板块？ 明年上半年的比较清晰，下半年我觉得到时候再看。上半年的关注创业板、券商和基建啊，创业板呢是我是代表的一种风格，后面是代表这个行业。下半年的关注呢我觉得到时候再看，可能是周期股，因为触底回升经济开始反弹，或者甚至像一个复苏的样子，甚至真的复苏也有可能啊， 那么到时候的话应该说这种周期股就会表现突出，比如说金融、地产、钢铁、水泥、油色、煤炭，是这样来看。 嗯，好，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投资品种啊，在明年会有怎样的表现。刚才说的比较多的是股票市场，那各类投资产品您认为明年的走势会有哪些特点？ 我只能说自己比较熟悉的哈，首先股票呢是看好如上所述，另外房产应该是震荡中的一年，年中的时候或许有一个低点，因为呢从康波周期来推论是有这种中美之间或者欧美和中国的这种地产都会有个震荡低点，到时候呢是一个这个需要注意的点。另外呢就商品期货我也有所关注，上半年的经济呢可能还不是说非常的有力度，甚至往下有点下滑，那这样的话商品期货的整体是有下行压力的，但是下半年经济触底反弹，商品期货呢有望大涨，从而呢也带动这个股票的周期股上涨，是这样一个看法。 好，非常谢谢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一年来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陈先生就明天的行情以及明年行情所做出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也谢谢你，那个以后也会非常想念这个节目，想念大家的。 好，大家可以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走一走、逛一逛，那里面呢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大家可以点击收听。谢谢您。 好的，我们也会把观点更详细的阐述在公众号里面，在你们的公众号里面。 好，谢谢，再见。 谢谢，再见。 再见。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个人所得税，这两天呢各大媒体都在说这个事儿，估计大家上班的时候也都在议论这个话题啊。那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最终您交的税也或多或少。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的教授刘颖老师。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刘教授也是多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来解读个人所得税啊。从当时啊有这个修改的意见啊，包括征求意见稿出来到现在啊，基本是尘埃落定啊，当然可能还有一些细则会陆续出台。刘教授呢始终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来解读。那现在呢是距离2019年啊没有几天的时间了，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年终奖的问题，这是不是也是您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是的是的，因为最近啊基本上打电话或者呢是微博微信，上面来提问的这个频率最高的是说明年的年终奖怎么办，就是这个问题哈。 明年的年终奖首先要有，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利好是吧，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谈不上个税了，有了之后怎么交个税啊，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也是有点浆糊啊，你可以解读一下。 是的是的，就是以往年度啊在这次改革之前呢这个年终奖啊咱们是单独来计算的，没有和工资薪金啊加在一起。单独计算的在咱们这个19年我们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改革之前的，按照这个原来传统的老政策呢，它不仅仅年终奖单独算，还除12，一除12以后再找税率就能找个低税率，算出来的税呢就比和工资薪金加一块找税率算出来的明显要低了。所以呢很多的单位呢都是把这个发年终奖，而且呢本身发年终奖税负相对比较低，作为一个对于这个职工来说比较好的消息，说啊我们要发年终奖了，我们要用年终奖方式要给大家发钱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单位在以往他也用这个年终奖的方式呢，他经过了一些测算，说平时发多少呢，年终奖发多少呢，他用那种最佳测算的方法来选择发年终奖发多少钱，平时工资发多少钱，他搞筹划。但是呢咱们这次呢在2019年新实施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法中呢，由于呢改变了我们过去分类 计税的方法。过去呢，咱们工资薪金和劳务都不加一块儿的。 嗯。 但是呢，咱们到了2019年，我们呢，像工资薪金呢、劳务报酬啊、稿酬啊、特许权使用费啊，这四项就加在一起，要搞个小综合来计税了。那么从这个小综合的这个做法来看，实际上是想体现纳税人的整体负担能力，你的整体的收入水平和负担能力是多少。而年终奖呢，恰好又是工资薪金它和任职受雇有关的，和他这个性质有关的一笔奖金。 它实际上是和工资是一个性质的钱。 是的，是的。那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呢，要是按照2019年的我们这种小综合的政策，本来就想体现你综合负担水平呢，那么就应该纳入综合项目来计税，而不应该呢去除十二摊薄去找低税率了。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但是，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呢，这个对于年终奖计税的关注度非常之高，而且呢，还有一个说法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2019年我们在春节之前或者春节前后单位要发的年终奖，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你2018年的工作成就。你2018年表现怎样呢？我们才在2019年春节前后给大家发年终奖，有的是在1月份发，有的是在2月份发。那么既然体现的是2018年你的工作业绩，而我们的这种综合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是2019年才推的，那是不是我们要延续一下2018年的做法呢？这也是老百姓呼声很高的这么一个啊、一个问题。因此呢，在前几天呢，国家税务总局啊，他专门还发布了一个政策吹风会。就是关于啊我们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改革的这个吹风会。在吹风会上呢，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呢，他呢表达了一下对于年终奖下一步的做法，但是他说的不是很明朗，就是政策呢我听了一下感觉不是很明朗。他的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呢，我们这次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呢，要延续很多以往的个人所得税计税以及优惠的一些政策，有一些优惠的一些做法是要延续的。 嗯， 但是呢，对于这些延续，因为当时也是有人问年终奖这个问题啊，他说但是这些延续呢，我们呢正在依法履行相关的程序。 嗯， 就很官方，意思就是说大家提的这个年终奖这个问题啊，我们是在考虑的，但是呢要一步一步的测算怎么去做，然后走程序，而且呢尽量的去延续平移过来，但是正在研究和走程序。 好，其实这个背后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赶快的享受到啊这个个人所得税法新修订之后所带来的减税的红利，所以呢在10月1号开始实行，是吧？然后 10月1号只实行了5000块钱的 这个 扣除以及新的税率，但是综合没有在10月1号实行， 是吧？还有1月1号实行这个附加扣除， 是的，是的， 这是为了赶着这个一个时间，让大家呢少交点税啊。但是呢，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就是说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啊。 嗯， 有些还没有研究好呢， 是的， 是吧？还没有研究好，那我们希望呢，就是赶快研究好，社会各界也可以建言献策，是吧？提供自己的专业技能啊，啊，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或者是一些方案，因为确实啊，他这个税法已经修了。修了呢，它是按这个综合计税，又是年度计税，你不能够在这个框架之外去想办法，是吧？ 是， 所以有难度，确实也挺难 的， 咱们也得理解人家。 因为年终奖一单独拎出来计税，就违反了这种综合计税的规则。但是呢，不拎出来呢，它体现的是2018年的工作业绩。 嗯，那假如说现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有一些单位他把这个年终奖以后平摊到每个月发的话，跟一次性发是不是一样呢？ 是的，因为咱们今后工资薪金啊、劳务报酬啊，还有呢这个稿酬、特权使用费，它是要加在一起了。 对， 你这月发下月发，最终年度一综合， 最终背着抱着一边沉了， 是吧？但是我想从单位的角度来说，它资金使用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是吧？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你每个月给我发一部分年终奖，那最好了，我可以提前拿这钱去买东西了，是不是？存起来还有利息啊？ 是的，是的， 这个可能也会考虑到各个单位实际的情况了， 货币的时间价值啊。 哎呀，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咱们不能着急啊，这个。现在税务局的同事们也是天天加班啊， 是 也是非常的、这个、 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对对对，压力也很大啊。那这次呢，我们发现就按照这个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呢，每个月的这个收入啊，你如果有很多来源的话呢，它是要综合在一起计税的。但是发工资的呢，可能就是一家单位，是吧？ 是， 你在外头干了活的话，那这个税是怎么个申报？有些朋友也不是特别的明白。比如说啊，我在外面讲课啊，我今年。我这个月挣了10000块钱啊，我同时还在一个地方给人帮忙，还挣了5000块钱，我们单位给我发了5000块钱啊，那这三笔怎么加起来算税呢？怎么申报啊？ 啊，其实呢，就是这次改革，好多的老百姓都挺紧张的，所以综合申报是不是加大我好多工作量啊？ 嗯， 是不是平时我就得要申报啊？实际上呢，我们看一下，就最近频频出台的这些政策，梳理一下啊，这个国家税务总局还有国务院啊，国家税务总局他们频频出台的这些政策， 嗯， 我们就会注意到呢，2019年的个人所得税在平时的时候呢， 嗯， 它还是。以平时扣交申报为主，最终呢，它确实有综合汇总、汇算清交综合在一起去申报。但是平时，比如说从单位拿了工资，单位是对他个人呢是要扣缴税款，只不过和2018年的扣缴有点不同，他是要累进扣缴。2018年就是你这月多少钱，我就看你这月的；而2019年呢，是要把你这月的收入。和之前你的工资薪金都是从我们单位拿的，我加一块儿，我算一下该交多少税，减掉呢之前扣缴过的，那么就是你这月要交的，就是他扣缴的方法有一些变化，工资薪金的这块啊。 那这样啊，我们先不说在外头拿到的钱啊，先说工资薪金，这次的扣是这样扣的，就第一个月我们先预扣一部分，是吧？ 对。 第二个月呢，我把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的加起来， 是的， 按照一个税率，是吧？我再扣一部分。再减掉一月份已经扣除的， 是 第三个月，就是3月加一块减去前两个月扣的。 嗯，它实际上对它实际上呢，就是工资薪金在扣税的时候啊，它要累加在一起，把你之前的工资薪金是要累加的，而且呢，累加以后呢，每月扣5000，你之前一个月你就扣一个5000，你现在累加是俩月了，你就扣俩5000，三个月了已经到3月了，然后你就扣3个5000，然后最终呢，算出一个整体的税额，再减掉。之前已经预交过的， 嗯，所以这次谈到的一个核心变化之一就是叫做预扣预缴， 对， 就是前面第一个月交的只是预缴，它不是实际你应当缴纳的， 是的， 是吧？后面还会发生变化， 是的，是的。 那有没有可能前面交的后面还推给我呢？ 那是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 是吧？就前面多交了，有可能后面还推给我， 他前面多交，尤其是那个。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前边他没来得及去把那些这些信息登录进去，他有可能前面没扣嘛。 嗯， 等到最后的时候，他可以去扣的时候，发现我前面交多了，那确实是后面有退税的可能的。 是你比如说前面6个月没有租房子，是吧？他刚来北京。啊，原来在外地啊，在老家自己家里有房，或者大学生，是不是？等等各种情况吧。但是现在呢，他来北京了，他在北京租房子了，那有可能之前交的一些个人所得税，他没有扣缴这个房租抵扣，后面就有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 有可能抵扣，但是房租抵扣，就是能够导致退税的主要还不是突然增加的房租抵扣， 嗯， 我觉得导致退税的更多的还是比如像大病。 嗯， 比如说像啊这个子女教育啊等等，他前面没有报，结果现在一说抵扣，之前的那些信息之前没有报，并不意味着没有啊，之前有，他只是没有申报，现在加在一起一下集中可扣的就特别多，这样会导致比较大金额的退税。 国税总局啊也发布了这个相关的 常见疑问解答六十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里面写的也是非常之详细啊。好，再来说说就是在外头干的活，外头打零工啊，外头给人讲课啊，有些劳务收入啊，那么对方也把钱打到我们的银行卡里面了，那这个钱他扣没扣税啊？ 应该是扣了税的，咱们按照现实的个人所得税规定，对于呢工资薪金以外的，像劳务啊、稿费啊、退钱使用费啊等等等等，支付单位发现这个接受方达到了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征收的这种标准的，他是应该履行扣缴义务的。而且呢，咱们今年呢对于劳务、稿酬、退钱使用费也规定了那种预扣预缴的这样的做法，而预扣预缴啊，特别巧，它预扣预缴的做法和我们改革之前的做法特别相似，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特别相似。它，比如说，它预扣预缴的时候，它对于劳务扣20%的费用，就认为呢，你要取得劳务你一定有代价呀，那就是你收入的20%就是代价， 那块它不征。 对的，它有点像咱们工资老百姓老说那5000的起征点，其实那个不叫起征点，我们老说它是基本扣除或者生活费扣除。但劳务呢，我们要扣那20%，就是你为了取得这个收入你是要付代价的。比如我对外去老师去讲课了，那我肯定有代价呀，那我可能也要备课呀，然后我要去买资料啊，我要坐车过去啊等等，我是有代价的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规定呢先扣个20%的这个费用。稿费呢除了扣这20%还可以再扣个30%，认为呢你这个写作呀他需要呢有更多的思考和扣除。而且我们过去呢对于稿费一直都是有优惠的，也是延续了过去的优惠。扣完了以后我们再按照一定的预扣率来预扣税款。 这也是预扣。 是的，这个等于我刚才说的是从收入中就不断的在减除完了，把他的收入就已经缩小了，收入缩小了之后再乘上预扣率。预扣率那个劳务的预扣率它分三个档次呢，20%、30%和40%。 那有人问了，说这两家单位啊，一个是给我发劳务费的，一个是给我发工资的，他们并不都掌握我在对方那拿了多少钱，是不是啊？ 是的。 那他们这个税率是不是都是按照各自给我发的那个钱来计算税率？ 是的，他们这个商量不了，而且他们也不可能了解。 那最终是税务局那汇总一下， 税务局那边呢，他大数据是能够汇总这些的。同时呢，从个人角度来说，到了年度终了的时候，咱们现在规定是这个3月底到6月嘛，那个6月底，那么个人呢，他是需要去做汇算清缴的。汇算清缴就是我自己算一算，哎呦，突然发现坏了，那边已经给我扣了5000了 啊， 这边呢，给我也扣了，怎么那边又给我扣一5000呢？实际上呢，咱们那个基本生活费扣除，一个人一个月只能扣一个5000，你不能两头都扣5000。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个人就有可能会要加总在一起呢，汇算清缴，他要去补税的， 要补。 是的， 补。那个人必须要算了，这个过程还挺专业的，有一些事项是吧？ 是的， 它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所以这个税务的服务啊，至少这一年的时间啊得做好，或者是这方面的知识大家也得主动去学习。 是的，是的，就是目前来说，就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因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情况太多了，他需要呢去补交税款的有一些呢，他确实他大款，他有这个自身的纳税能力，而且他有他的知识水平，他自己呢一看，哎呦，我也不愿意让自己啊因为税收问题弄得灰头土脸，最后出点什么事儿哈。 对，所以 他自己他去弄，那么也有可能会有专业的机构和税务机关服务 好 来进行。 我们不知道这个服务会是公共服务还是收费服务啊，还是说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服务哈、啊？社会上的这种商业服务啊， 应该都有 来做补充是吧？ 都有。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稍后见。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20%，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明年的个税怎么交。俗话说啊，能者多劳，多劳啊，有可能是在一个单位、一家公司里面多劳，当然多得。也有可能是在很多地方多劳和多得。那么因为这个个人所得税法的这个修改啊，以后交的税就不太一样了哈。多劳也有可能多交税是吧，也有可能少交税是吧。下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首都经贸大学财税学院的教授刘英老师为大家来解读一下。 这一次2019年重大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改革啊，因为2019年呢，我们就搞这个综合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而且呢，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的那个扣除，由咱们在2018年10月1号之前的3500已经上涨到5000了，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增加了6项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呢，有一些项目扣的也不少，也有一些朋友们哈也做过测算，说要一个月要是10000块钱左右的， 基本上不用交税、 对对，而且那个一定是相对来说中青年， 上有老下有小的、 对的，那的基本上就是不用交税了。而且呢，即便还没到2019年呢，就是2018年12月份，我们见到了一些朋友，他们都说，哎呀，我的税负下降了，但是呢，我们应该这么来看哈，就是我们2019年这次个人所得税呢，由于要搞这个综合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那么它的综合所得呢，它就能够汇总纳税人工资薪金以及劳务报酬、稿酬、退权使用费啊这几项，而且是按照年度要综合，无论是你本单位的还是外单位的，这样它能够综合的去考量一个人整体的你的收入水平，你整体的税收负担，从税收公平性角度来说，确实是增强了。它不像过去，我就一个渠道看你有多少收入，你多头 还有一些渠道税务局不知道。 而且呢，多渠道有的时候它在那个不同渠道再稍微变化一些名目的话，确实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咱们现阶段呢，把这几项呢给它一综合，整体的经常性的收入负担，就能体现出来了。你的收入水平，经常性的收入水平，那么能负担的能力也能体现出来了。这个呢，从公平性角度来说是好的。而且呢，刚才凡是提到啊， 它的税收负担有下降的，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呢，是单一工资来源的，就是比如说我就有工资薪金，那么单一来源的，它的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负担是肯定是会下降的。 他多劳多得少交税，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边的那个，如果是劳务所得，如果收入低的、中低收入的，不是特别高的，那么他的税收负担也是相对下降的。因为咱们现阶段呢，说我没有工资薪金，我只有劳务，我没有工资薪金，只有劳务，他除了劳务费的扣除，他也有其他的附加扣除，也有，那么他的负担肯定也是相对下降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人有工资薪金，有劳务，最关键的有稿酬，有特许权使用费，如果他有多个项目的所得，如果综合加在一起，再加上他的收入如果比较高的话，有可能收那个他的税收负担是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稿酬所得，他原来呢那个税率啊，他就是20%，没有高于20%的税率了。而且他也是啊，我们扣20%的费用啊，还有30%的减征等等。但是咱们现阶段稿酬和工资薪金加一块儿，那么一起加一起，它会推高收入，整体收入一高吧，它适用的呢，最终是工资薪金，咱们定的就是去年工资薪金公布的，咱们现阶段是明年整体的综合所得的那个税率表，是累进税率表，它不限于20%， 就是这个和加起来总额高了之后，就会应用到高税率了， 是的， 是吧？这个交的钱就有 可能 多，可能 就会导致呢。这种多渠道，而且你又有大量稿酬、大量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他的税收负担有可能是增加的。 好，我们说个例子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听到别人说我干一个活税后多少钱啊，之前就跟人谈好了，比如说歌星去一个地儿开演唱会，是吧？ 是的， 税后500万啊，税后500万，他净拿这么多，然后呢，他应该交的税啊，是这个主办方提前给他，事后给他交了。是吧？但是现在还好谈税后多少钱的劳务收入吗？谈不了了， 谈不了了。 他要算他一年的这个收入再来计税了， 都不知道他这个项目到底对应的是哪一档的税率。当然，如果那歌星一出场费说我要3000万，我们都知道那肯定那是最高档次的税率啊。但是呢，如果他就说我这一年我就从你这儿拿30万，我出场费唱几首歌，我就拿50万，那这个时候就不太好估量他整体的收入。 听众朋友啊，如果以后您要到外头干活，要跟人谈税后多少钱的话，您要先想好了，对方替您交多少税，是吧？这个可以由对方替您就要做预缴的，这是可以的，是吧？不是说法律不可以吧？ 他是这样，如果要谈税后的话吧。反正比较难算了，现在不像过去它单一个项目，现在你要考虑 他多打给你点钱呗。 对，然后他呢就会考虑说，哎呀，你都3000万了，那你肯定这得够那最高档次税率了，够最高档次税率了，大概这个是多少钱的税， 是， 然后呢税后给你，但是你那税到底是多少，我肯定要算出来。 你跟他谈， 整体在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时候，申报的时候申报表上那写的收入就不是光是3000万了，还有那么高的税，也算是个人收入的组成部分。 复杂了啊，复杂了，这个就更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忙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重点说说这个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啊。这次的发布稿和征求意见稿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提高了这个大病的附加扣除啊，一年是增加了20000块钱的额度啊，最高是可以扣除80000了。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房租的这个扣除啊，也是增加了从100到几百不等，是吧？那其实这些大家还是拍手称快的啊，拍手称快的。看来这个征求意见稿还真是在征求意见，是吧？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些没了啊，比如说这个0到3岁这个婴儿的啊，这个养育这一块的附加扣除啊，在征求意见稿当中有。可是在发布办法当中就没有了。有人说了，0到3岁不是正是买奶粉买尿不湿的一个高峰时间段吗？他怎么这块不给我们扣了呀？我生孩子先要过这个阶段，然后才去上这个幼儿园上小学呀，是不是？这个阶段我都压力山大了，我以后怎么上小学呀？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总的来看吧，我觉得这次的那个附加扣除吧，老百姓还是满意的，看到以后还是大家觉得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啊，都属于这种提问的。关于您提到的那个就是啊，就三岁以下的这个扣除的这个问题吧，我个人是这么感觉的，就是咱们原来的个人所得税法里面吧，它有几项比较特殊的不属于工资薪金的范围，有几项特殊的，就过去比如谈到的什么有一些什么托儿补助费什么独生子女费，它有几项比较特殊的就没列到工资薪金里的，所以我觉得它专项附加扣除它现在虽然呢在我们的这几个项目中呢没有再把它体现，我也在考虑会不会他通过后续的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进行完善，因为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也觉得就是三岁以下的家庭他的这个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是奶粉钱啊等等啊，现在孩子的这一部分。另外呢他那个对于这个子女教育之类的他确实是放的还是比较宽松的嘛， 对， 所以大家比较满意的还是觉得我们孩子受教育那块能够啊有很多扣除就很开心了。 有人总结了一下，就是有几个要点，叫做能不买房先租房，是吧？或者是多生娃啊，多赡养老人，这个都能够减少一些个税。 是的， 同时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还记着一个扣，就是说这个是可以调整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是的，是的。 哎，那咱们也大胆的测想一下啊，就哪些方面可以调整啊？比如说哪些因素是我们应当考虑到的？你看以前我们聊这个，所谓的起征点啊，会谈到什么物价水平啊，是吧？谈到这个大家的居民收入状况啊等等。那您认为这个要考虑哪些点？那以后再进行调整， 再进行调整，一个呢就是咱们老百姓生活水平还有这个物价水平的变化，以及呢老百姓呢他本身啊这个家庭生活扣除包括扣除项目扣除的习惯，就还有他生活的一些支出的一些项目和支出习惯的一些变化，都可能会引发就老百姓对于某些项目是不是该增加扣除了，或者某些项目是不是原来就没有这项目，是不是再增加项目，都可能会有一些互换。所以呢，这块呢，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和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变化以及物价水平的变化紧密相关的。 一个是和生活的变化， 是的， 是吧？一个和 物价的变化。 好，那这次呢，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啊。因为涉及的面比较广，所以大家有很多的疑问啊，比如说谈到的首套房贷利息抵扣个税的问题，有人问了，那怎么来理解首套房贷？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国家税务总局的解释就是，你那个房子如果享受到了首套房贷的利率优惠的话，那么就算。那至于什么是首套房贷的优惠利率啊，你问贷款银行，他们会给你一个解释啊。这个相对来说还好理解，下面这个问题要着重谈一谈，就是房租收入可以，房租支出啊可以抵扣个税，但是作为这个租房人，他要交很多的材料，比如说这房子是谁的，是吧？坐落于哪里位置啊？包括你们签的合同，合同的这个日期肯定是要写好的，包括出租方的个人信息啊，身份证号等等。这些你都要上报上去才能够享受到这个附加扣除。那有人问了，说我有房子出租，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要交出租房子的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了？ 哎呀，主持人这个问题啊说的太好了，因为啊我们最近也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咱们对于呢房租抵扣个税啊这个政策，实际上呢政府是设计了一个制约机制，我从税制设计角度来看，认为它设计了一个制约机制。因为咱们现阶段很多老百姓啊，他居家的这个房子出租，他政府了解不到你的这个出租的信息，说这儿住着人也不知道是亲戚啊，还是朋友啊，还是真出租了。因此呢，有很多，尤其是这个住房出租，他本身呢 是没有到税务机关那儿去申报过收入，也没有去缴纳过个人所得税的。 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应当交吗？ 应该交啊，应该交。 怎么交啊？ 咱们现阶段呢，就是全国各地啊，租房、出租房子取得收入啊，它的计税规则有差别，有一些是严格的按照税法规定，严格按照税法规定，比如说说内交房产税，个人出租住房的4%。啊，然后你还得交个人所得税，那个财产租赁收入，应该是个20%税率，如果出租住房的是个10%，然后好几个税种呢。 嗯， 那么一般老百姓不是掌握不了吗？说这租房怎么弄？所以也有一些省市，像北京啊等等，他会搞那个叫综合征收率，说你别弄那么复杂，你就是你这租金收入，你就乘个5%。然后你要达到一定这个高度，你乘个7%，然后呢，我们就认为你所有的税，什么房产税啊、个人所得税，你就都交了。它有这样的方式，但是即便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简易计税啊、优惠的一些方式，但是还是由于呢信息不对称，就是我出租方、承租方，我们双方知道我们有租、有出租、有承租，那么税务机关、政府并不知道。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个人所得税说承租的一方可以要求呢去抵扣房租的这个租金了，同时把他租赁的合同和信息相应的都要收好，而且该上报的、该上传的都要上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无疑中就给了税务机关打开了房屋租赁这个市场的这扇门，原来税务机关隔着这门看不到里边什么情况，现在承租人等于把这情况和盘托出了，因为我要抵税。那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他确实是能够发现房屋出租方，哎，你原来你怎么没说你有收入啊？那你是不是该交税啊？那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后果。 嗯，好，那么我们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一块的成本上来了，那他出租的租金就要提高。 是的，因为呢，从这个咱们现阶段房屋租赁市场它的这种它的习惯性的做法来看，凡是一说出租方要交税的，出租方都会说我加租金，要不然税算出来你承租的一方给我，要不然单说就是某一笔钱，那不行。因此呢，如果出现了这个由于承租方要求抵税，导致税务机关了解到你出租方你有出租行为、有出租收入，你要交税，那么出租方呢会要求加租金的，那么房屋租赁市场有可能会有上浮，就是它的租金会上浮的。 好，这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值得大家留意啊。当然后续有没有一些补充的政策和完善的政策出台，我们要密切保持关注，是吧？因为这个个人所得税确实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因为它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啊，也关系到大家的这个支出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还有哪些咨询量是比较大的问题，关于这个个人所得税包括专项附加扣除。 咨询量最大的当然就是咱们前边说的年终奖，另外比较大咨询量比较大的就是提到咱们这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这个医疗。那这个本身要想向税务机关去报告这些信息的话，渠道是怎样的呢？问这样的问题的也是比较多的。其实这个渠道呢，它会涉及到比如说公司薪金呢，向自己的单位去说嘛，然后单位呢收集好了这些资料，然后在网上呢进行申报。咱们个人呢也可以呢在税务机关开通的 APP 上去进行申报。 哎，我今天晚上已经下载了这个个人所得税的 APP 了，已经下载了。但是好像 它的功能 在注册上面还遇到点问题， 还没有完全打开， 还没有完全打开。 而且今天呢，我也注意到下午大概是3-4点钟的时候啊，我就收到了就是我们那个移动通信啊等等推发的一个 就是这个 信息， 我看到这个然后去注册的。 对，是税务机关说啊，你们可以上这个 APP 了。这个呢问这个方面的问题确实是不少。嗯， 是是是。那么就是怎么上标材料啊？ 对， 准备哪些材料？ 还有一些纳税人呢着急呀，他是说，如果我前边没有把这个 该申报的这些信息申报，那就有可能我前边就多交税了呀、 嗯、 那我前面多交税了，我后边再申请退税会不会很麻烦呢？很多纳税人也关注这个问题。另外还有纳税人问我的是说，那我万一前边少交税了后边补税怎么办、 嗯、 比如说我多渠道取得的收入，多渠道取得的，那么各个渠道在扣税的时候，像什么稿酬啊，还有这个劳务啊，它都是按照预扣率。那预扣率它没有达到这个我们综合所得最高的那个税率那个档次，那么最终可能导致加一块坏了，我这税率上去了，我需要补税。那税务机关会罚我吗？那么咱们正常汇算清交，税务机关也是不会去对它进行处罚的。另外，还有一个问的特别多，就是我虚报一个，万一啊税务局没发现是不是就没事了、 嗯、 如果税务局发现了怎么处罚我呀？问这个问题的很多。 哦，虚报这事儿我觉得按原来的办法可以执行吧。 他是这样的，我呢是这么回答的啊，因为问我这问题的不少人、哦、就是说我万一不是虚报，我报错了呢？ 报错了 啊、嗯、还有呢，我不是很了解，我给弄错了呢，就导致税务局会不会说我虚报啊？那么这个我老觉得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你真的是弄错了的话，那么如果是税务局发现了，及时更正，及时改正。那如果非常明显这是故意的，就一看就不是弄错了、 嗯、 一看就是故意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后有可能会影响到个人征信系统 啊、哦、很严重啊、嗯、这个刚才您谈到的多交了或者是少交了，都会谈到一个时期是吧，就是叫做汇算清缴期。 对， 对， 这个汇算清缴期不是每月来一次，它 是 在次年的三月份到六月份。 对， 也就是说你之前多交的也好少交的也好，不会在下个月马上就给你要回来， 是 或者说去补， 是 不会，就是要等很久啊，要等很久。所以也别着急啊，也别着急， 是 你的就是你的，是吧、 嗯、 不是你的你也不要想占便宜啊。好，这些问题咨询量确实很大啊。我觉得刘教授，您以后的学生可能有更多的职业可选择了。 是的是的，税务专业的学生以后有非常大的啊他的今后发展的平台了， 是吧、 嗯、 小到门口摆个摊儿，是吧，大到成立一个什么事务所给人算税，是吧。因为刚才您谈到好多是个人的这种专项附加扣除，它涉及到个人的一些信息，单位并不掌握，有些单位也没有那么多的财务人员去帮他去一起去申报去、 嗯、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单位财务人手不够的话，这个问题确实还是 是个问题， 挺压力挺大的，作为个人来说啊。 对， 嗯， 一个就是个人自己去上 APP 或者到税务机关去进行一些录入一些申报，把一些资料及时的赶快给加进去，省着呢一开始就交多了税，后边退税你还得走程序，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真的这些都做不到的，那些很多专项附加扣除你没有信息，你没有相应的这个资料体现出来，那真的有可能一开始是扣不了的。 嗯， 等到年终汇算清交再一揽子的把有些资料拿出来、 嗯、 该退税退税。 嗯，其实大家主要关心的是那个扣除的问题，因为它能够让你少交税哈。 对啊， 所以我认为呢，一旦这个开始正式实施的时候哈，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公共服务的，因为这个领域确实很专业。就像刚才刘教授所谈的，有的人他很在意这个，他也有这个学习的能力，是吧。但是对于很多比如说文化程度不高啊，学历不高，或者说对于这些信息了解的不多的朋友来说的话，这就是个问题。 是的是的。 你比如说曾经有一些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专门为农民工买火车票的这样一些公益团体，是吧，他们在一些图书馆啊一些公共场所为大家来订票，免得他们去排队，大冷天的天寒地冻的，是吧。我觉得这块的公共服务或者说社会志愿服务啊，也应该跟上，在保证个人隐私啊不被泄露的前提下。 其实您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就是在西方包括像美国呀等等啊、 嗯、 他的个人所得税申报的面是非常广的。那么其中有他个人有能力去申报的是确实有这样群体，但是不多。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他自身完全没有能力去申报的，包括一些残疾人， 嗯， 包括呢还有一些他自身 收入水平不是能够支撑得起我要去聘请个会计师、聘请个律师的，那么确实是有志愿者团队去深入到社区基层去帮助一些有困难的群体去解决，是不是该帮你退税了？之前你的那些资料没递上去，后来我帮你弄完了以后，想办法税给你退回来，你原来是交多了等等啊，确实是有这样的志愿者，而且都是专业人士。我们国家呢需要这种志愿者的队伍。我们国家现阶段的很多的税收志愿者呢，很多都是一些学生啊，发一些宣传单啊，做一些税收宣传的比较多。而这种呢，水平非常高，有责任心，能够梳理帮着一些弱势群体去办最终的退税啊等等这样。因为很多弱势群体他可能达不到纳税标准，但平时他申报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做一些申报，他确实后边有这种退税的这种情况，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志愿者。另外呢，就是涉税中介服务，我们的律师团队，我们的税务师团队是主力军，税务师团队绝对是主力军啊。现阶段也有一些律师加入了这个涉税中介服务的团队，还有注册会计师，那么他可以呢帮助一些本身有点负担能力的人收点钱，然后帮着他去规划一下，以及呢去梳理计算一下整体的税负。当然就是您刚才说的，一定要保护个人隐私，太重要了， 是吧？哎呀，所以这个问题任重而道远，公共服务不能够缺失，同时呢，这种市场的有效补给哈、也应该到位。 是的， 这个事儿才能够过渡啊。其实刚才您谈到国外，他们好像是一年有那么一次是吧？还是几次集中报税是吧？ 是一年，最终他集中报税的时候，里面有退税吗？主要他是帮助大家 退税 去做这个退税 啊、所以咱也别着急是吧？反正刚才也说了，就这个钱呢，该退给你的也会退给你，所以我们也留给相关部门一些时间和空间啊，让这个事情啊先正常的顺利的哈运转起来啊。我们希望啊，今后我们这个税制改革啊，能够更加的贴近百姓，能够服务于我们的这种经济生活。谢谢刘颖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大家明年能够挣更多的钱，同时啊也为国家哈、交更多的税。好，最后啊、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 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灭商分封了燕、蓟两个诸侯国，从此北京的历史迈上了方国都邑的新台阶，燕都蓟城一跃成为富关海内的名城。当时的贵族王宫如何生活？朔漠草原和白山黑水广袤大地上，北方民族的崛起和南进，造成政权更迭纷繁，北京地区却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又是为什么？938年，契丹升幽州为南京，拉开了北京都城历史的序幕，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成祖朱棣于永乐19年正式迁都北京，从此中国的中央王朝数百年来定都于此，北京的都城文化日益走向成熟与繁荣，这里又有哪些印证？在首都博物馆，我们寻找北京的古都风云。12月28日